想占领你世界，所有思念围绕在你的身边，你是我绝对那么多年从未改变。爱无反顾的守护着 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可是明明不知道，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好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该一直做梦， 你不是个英雄， 叶子有坠落着迷幻剂，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 多感英雄 还是你会要放弃，天是亮的全部漫无语，所有焦距被摧毁换了死心， 要做的慢英雄， 我看你不过是用命，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听见一起床我就头痛，不管吃了几瓶药都没有用，心情有一些莫名的焦躁，你离我远远越好，外面有橘色的加州阳光，却躲在自己孤独的黑洞，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请你离迷楼，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 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

定律更简单，让知识更混乱，这样的青春我才喜欢，让盛夏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说情缘已尽，难再续。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期有地方出现游艺娱乐场所赌博的违法违规行为，文化部开展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检查游艺娱乐场所3.8万余家次，办结案件355件，取缔关停76家，责令停业整顿26家。从7月1号开始，江西省所有1、2级汽车客运站内经营的省际、市际班线实行实名制的管理。 西安市出台厕所革命工作实施方案，鼓励沿街社会单位开放私有厕所，政府适当的给予经济补偿。上海交通委日前表示，从6月10号开始停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熟悉，还经不起遗憾的事情，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还经不起遗憾的事情，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 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关于金融机构报送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的通知，自九月一号开始，银行卡要向外汇局报送境内银行卡在境外发生的全部提现和单笔等值1000元以上的消费交易信息。通州半程马拉松比赛定于6月11号7:30举行，比赛起点设在通州区玉带河东街玉带河桥东，终点设在通州运河奥体公园体育场。警方将在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日前，中央环保督察已经完成对23省区市的督查，数据显示，三批中央环保督察已经初步立案处罚15586家，罚款7.75亿元。世界银行预测，随着制造业和贸易回暖，市场信心增强，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全球经济增长2017年将从2016年的2.4%加快到2017年的2.7%，2017年中国经济将会增长6.5%。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我国的高速建设十分发达，有些国家拍马都赶不上我们。高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可是有时候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高速那么多弯？难道是为了多挣点加油钱吗？其实首先，高速的车流量是非常多的，经常会有车压过，遇到那些地质不是很稳定的就要绕开，以防时间长了过的车多了把路给压塌变形，肯定会影响交通安全。其次，我国并不全是平原，遇到山河都是会被迫绕道的。经过科学研究表明，人们长时间在平坦的路上持续开车，很有可能会思想不集中，发生车祸。那么长时间的高速行车，若都是一成不变，保持速度稳定，没有风噪和轮胎噪声都不变的话，会导致开车的人产生相应的精神疲劳，不能很集中注意力的话，对于突发情况的反应能力就会大大下降，会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如果司机某一时间段比较长时间的注视远方，会造成视觉错觉，非常容易将近处的物体看成远处的。若形成了此错觉，等司机反应过来，想起踩刹车的时候，估计都已经撞上了。平路非常能够使人产生那种比较放松的心理状态，司机可能会借此提高速度来增大效率，从而修建弯道，让司机不得不减速的时候就能够提高安全几率了。在即将下高速的时候，可会出现大转弯，为了让司机适应，提前减速。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条件允许，不要长时间开高速，适当休息，保证安全。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字句，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已心碎，眼眶的雨渐隐退，人消失空里去。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有怨尤。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始终不见旧爱侣，寂寥别愁各一对，是我错失的字句，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

交错。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期待着旧梦重圆，完全成熟终究会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 有人说时光是柔软的，它可以把生命的世俗变得婉转轻盈，也有人说时间是充满风情的，它可以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明媚鲜艳，而时间也是可以疗伤的，它会抚平过往的斑驳与痕迹。对于时间你又怎么看呢？欢迎正在听歌的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或者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主播雨阳。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